不起来到底为什么，我想有一些悲伤的创造，可是命运不知道，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，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，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。 我们经常会说光阴似箭，而光阴里缱绻的点点滴滴就会让人回味，让人难忘。许多事情在回忆当中总会有着一种浓重的幸福的色彩，昨天的种种艰辛万苦都只为今天的美满幸福。可是这个世间谁又曾自命是美满幸福的呢？就像我们总是无比痛苦的想要逃离现在，又在将来无比痛苦的回忆现在一样。 站得太久了，站得腿也麻了，哭得眼睛肿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切会变成这样，连晴朗的天空也突然的下起雨来了，我等得太久了，等得心也灰了，我想得太久了，想得人也累了，相信这一次你真的不会来了，你一封信一句话一个字你也没留下，站在街角发现自己很无聊，我怎么哭着叫着像个孩子在胡闹，我该微笑还要有一点骄傲，就算是没了你了，我也不能让人笑。站得太久了，站得腿也麻了，哭得太久了，哭得眼睛肿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切会变成这样，晴朗的天空也突然的下起雨来 爱上了这个角落，是在跟着我日子

追求永恒是一种奢求。我试过等待，也试过冷漠，试过飞蛾扑火，而狭隘的种种理由，每次听起来都是空洞。 初心难忘，初心初衷，创新难忘。 我的眼泪划伤了夜，那么的脆弱，无法挣脱，不懂为什么。离开感动，离开自己，不再爱了吗？一边打，一边伤，一边躲。 生活当中，我们逃离不了擅长指手画脚的人群，我们也不能隐居南山煤气盒子的孤独终老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微笑着听别人的要求，说你讲的真对，然后呢咽下那一句，但是我活着不是为了你。当你狂躁不安之时呢，你是一事无成的那一个，当你闷闷不乐的时候呢，你可能就是困难重重的那一个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品飞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频道，我是双北，我们下场是三北。

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，说一说最近一段时间最让你烦恼的事儿是什么，并且说说为什么。这时候看到吴念欢说，感觉烦的事儿太多了，考证烦，家里事儿也烦，有的人呢虽然已经认识很久了，可是还是不知道怎么相处，也很烦，最近比较烦比较烦。我突然想到周华健、李宗盛、品冠共同合作的一首歌，叫最近有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，有没有唱错我也不知道，大概调调就是这样，是不是？如果在烦恼的时候听听这类歌曲之后呢，好像也会释然很多哈。 天地悠悠，过客匆匆，潮起又潮落，恩恩怨怨，生死到头，几人能看透？红尘呀滚滚，痴痴呀情深，聚散终有时。